经典969连接经典5周年，和你一起听见每一份感动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放牧，放肆 扩听。 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我们经常会感叹说年轻真好，比如说去一家很久没有去的餐厅吃饭，你会发现东西没有以前那么好吃了，可能就会理所当然的觉得说是这一家餐厅的味道变了。到了一定年纪，我们再吃到觉得没有以前好吃的东西的时候，就会下意识的反省是不是自己的口味变了，或者是吃东西的时候的心情不对了。而是你变了这种话已经没有底气轻易地说出口了。忘了是看哪一本书说的，说吃以前吃过的东西觉得没那么好吃了，其实是因为随着年纪增大，我们的味觉退化了而已。 心，梦想无边际。 现在玩手机呢成了每一个人业余的标配，所以就慢慢产生了很多的技巧。比如说每次接爸妈电话呢，都会等几秒钟再接，假装自己没有玩手机的样子，绝对不能秒接，因为秒接的结果就是你爸妈会说又在玩手机是吧。朋友圈的一个朋友说，他最近呢在练英语，然后为了在看片的时候呢可以同时练练英语，就把中文字幕打了码，效果非常的显著，不到半个小时他已经可以非常流畅的在马赛克当中辨认中文了，把我乐翻了。

有的人是非常怕热的，就会感叹说这个夏天还要热多久。按照常年数据呢，高温平均日呢是9月3号。当你感叹热的时候，你要想一想接下来的供暖可是要花钱的。 果我问你每个城市都会有的一个美食会是什么，你可能会说是沙县，可能说是兰州拉面，但别忘了黄焖鸡米饭。在中国受到欢迎的黄焖鸡米饭呢，现在即将打入到美国市场了。据报道说，一家在全球多个国家开设分店的黄焖鸡米饭餐厅将会在9月10号在加州开设美国第一家分店。这家餐厅的特色就是只提供一道菜，黄焖鸡米饭。 用沉默埋葬了过去，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，才隐居在这沙漠里，该隐瞒的事总清晰，千言万语只能无语，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，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，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，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，若不是你渴望眼睛，若不是我救赎心情，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，哦原来你也在这里， 每天我们在朋友圈看到大量的微商、心灵鸡汤、辣眼睛的自拍，刷朋友圈的时候，你看到别人发什么会忍不住想要吐槽呢？我有很多很多以前的同事会发一样的广告内容，经常我一刷一大版，全都是一样的内容，慢慢的也就不想刷朋友圈了。希望你和你的朋友圈里面的小伙伴还能够好好的做朋友。 It's been so long, baby.So many hours, so many days.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 Suddenly 别重复我们共同的忧伤，不是每一次的演唱就可以淡忘明天没有你。 In my heart will never be apart， 残留受伤的香味提醒我，在数位相机里留下的承诺，每一封简讯传出的思念都对你说。 Shut up here means I love you， 代表着我离不开你，每分每秒每一个声音只有你撒娇会让我微笑。 Shut up here只对你 注意到跟一个朋友用手机聊天的时候，明明一直显示对方正在输入，等了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，最后就只传来了一句话加上很多很多的省略号或者是句号。有一些话我们没有说并不代表我们没有想，那些你写了又删掉的话又是什么呢？ 熟悉。